变种，雄鸡我过敏，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最动听，体最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我是小丽。看见大家伙了哈，刚来的燕林，还有北三儿、陈震、家里人，我是曼联。大伙儿早上好，就跟您提醒的似的哈，天气凉了，外出一定要调整着装。这两天除了气温下降之外，还有时不时的这个雨水的打扰哈，也请大家及时的赶紧的，如果要是觉得秋裤可以拿出来，要不就穿上吧。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互动哈，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都是可以跟我们保持互动的。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国际测试赛这个月起陆续举行，冰丝带本月呢将会举办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亚洲足球联合会世界杯预选赛的前瞻是中国接下来两场生死攸关，吴磊归队了，国足队员全部到齐。里皮说，我主导了中国足球的青训建设，但是没有能够取得成功，是因为中国国家男足缺少竞争力。中超官方也发布了视频回顾本赛季14轮联赛的温情瞬间，这是提醒大伙儿呢哈，别忘了这个赛季除了国家队的比赛之外，还有中超呢。当然，中甲联赛在火热进行当中。昨天，两支北京的球队都是取得了平局哈，1-1。北体大是平了贵州，北理工平了陕西长安竞技。会有我们的记者李维给大家来介绍赛况。意大利老帅拉涅利成为英超沃特福德队的新帅。昨天我们介绍这个消息的时候还说哈，沃特福德队还没说是哪位来接手呢啊，今天早上就有消息了。鲁尼的儿子在曼联啊，当然是年轻的梯队当中哈，上演了大四喜。那今天的话题呢，话题是来自于一条热搜。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今天是星期二嘛，星期二早晨呢，相对来讲呢，体育赛事会少一点。那我就看到了非常有意思的一条有关过节的热搜，这是昨天晚上我看到的哈，国庆假期成了劳动节。在10月2号的时候，山东青岛的一个准女婿马先生，国庆期间是陪着未婚妻一起回家，正好赶上老丈人他们家呀收玉米。马先生说，因为女朋友的父亲这个腿脚不太好，最近又下雨，机器是进不了地里的，他就自己帮着给收收玉米。但是他对玉米须子过敏，怎么办呢？就穿上了防护服，戴着口罩下了地，生生的就把这个国庆假期哈过成了劳动节。真是啊，来看看中国准好女婿。 我跟我对象哈一块儿回我老丈人家，现在准备结婚了，现在是未婚妻，然后正好吧赶上我老丈人家秋收。我老丈人家他是养猪的，所以说是种了很多玉米。我们这边本来都是有机器收的，但是这两天雨水吧比较勤，机器它进不去地里，所以说只能靠人工一袋子一袋的往外背。因为我本人对这个玉米须有点过敏啊，还有它这个叶子，之前吧一直就是家里的玉米地我都不去，然后我老丈人也是心疼我，跟我说你千万别去。但是我老丈人他腿脚不太方便，当女婿的咱肯定得干活呀。在我的强烈要求下吧，我对象给我去买了一套防护服，戴了两个口罩，穿着长袖就去了玉米地。 肯定累啊，那收了两天，现在还没有收完。 多好的小伙子哈，明明自己过敏还要啊去干这事儿。所以看到网友的评论说，我们那边种田的时候，女婿都是在丈母娘家过完双抢之后哈，怎么怎么样的。 也有网友说，我还以为他在玉米地里做核酸检测呢，可不是，因为怕这个玉米须子引起过敏症状，所以就穿上防护服了，大家都误会了哈。也有朋友说，这是调皮捣蛋的朋友啊，说我也对玉米过敏，但是吃完就没事了，你说怪不怪？非常可爱的一个小伙子。那我就想今天咱们的话题就说一个您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事儿吧。也希望这小伙子赶紧结婚哈，从准女婿升级到真正的女婿啊。昨天的这个热搜榜哈，还真是有很多跟体坛有关的，比如说孙颖莎打出11-0。昨天孙颖莎是代表了深圳大学队出战乒乓联赛，那在女单的一场比赛中呢，莎莎是先丢一局的情况下，第二局迅速还了一个对手11-0。所以说针对这个第二局11-0的比分哈，她也解释说没有想过让分儿，因为这是尊重对手哈。还有一条呢也是跟许昕有关的啊，昨天在我们新闻当中已经给您介绍了哈，许昕呢是成为领导了，当选了亚乒联盟的副主席。昨天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说哈，对于这个职位哈，觉得非常的荣幸。他说要代表中国运动员更多的发声，所以许昕说要代表中国运动员发声这一条呢，也是冲上热搜。他在采访的时候是这么说的： 当然非常荣幸，大家对于乒乓球，很多中国运动员其实有的时候是想发声，在国际组织，我们的话语权不多，或者说没有一些这样的岗位去和国际乒联呀、亚乒联联盟一起去探讨这些事情，所以也可能是一种创新，也是我是属于现役运动员，可以站在运动员的角度和赛事的组织者亚乒联盟的领导，我们先去有一些沟通尝试，让运动员的一些声音进入所有人的耳朵里，站在亚乒联盟的一个领导的这个身份上，要从运动员到整个乒乓球的发展，我都要去考虑，都要去提意见和建议吧。 好吧，许副主席，你要多多的加油啊！就像网友期待的那样，希望你能为中国运动员，包括乒乓球运动员更多的发声哈。那如果你现在去看热搜榜的话呢，会发现北京冬奥徽章里都是中国人的浪漫，还有北京冬奥徽章好用心好好看，依然是挂在比较高的位置上哈。尤其是这个中国人的浪漫这一条，目前是挂在第二条，大概20分钟之前是挂在第一条上的。从夸父逐日，还有像嫦娥奔月等等这样上古神话，再到舞龙舞狮、打铁花、踩高跷等民俗文化，这些属于中国人的浪漫现在已经融进了北京冬奥会的徽章当中哈。其实我们北京体育广播的抖音上也有介绍哈，您可以去搜我们的小视频。同时提醒您，今天的体坛夜话晚上9:30开始呢，我们的节目中也是啊，会带您了解一下体育徽章当中的一些有关冬奥会的内容啊，给您介绍的是体育徽章收藏者和爱好者夏波光的冬奥情缘啊，他有好多哈冬奥主题的徽章，给您介绍一下其中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故事，欢迎您来收听晚上的体坛夜话。同时呢，北京冬奥测试赛10月开始，还有水立方化称为冰立方，双奥之城城市之光，世界首座水转冰奥运场馆等等，这些哈都是挂上了热搜。包括像北京冬奥测试赛约有2000名境外人员参加，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那么10月5号，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2月31号，今年的最后一天，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测试赛将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的8个竞赛场馆举行，包括10项国际赛事、3个国际训练周和2项国内的测试活动。那具体的情况哈，我们来走进冬奥会，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刚才这些热搜当中的线索呢，都是来自于昨天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2021年下半年测试赛和测试活动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那昨天呢，北京冬奥组委也是全面介绍了咱们测试赛的相关安排， 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给您细细的说。 相约北京冬奥测试赛从10月5号起到12月31号，将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的八个竞赛场馆举办10项国际赛事、三个国际训练周和两项国内测试活动。预计将有来自境外的约2000多名运动员、随队官员、国际技术官员等陆续来华参加各项赛事和训练。北京冬奥组委场馆管理部部长姚辉表示， 此次测试赛赛事规格高，规模大，许多是国际冬季单项体育组织的赛例赛事，有的还是资格赛、积分赛，比如短道速滑的世界杯，这就是冬奥会的第一个资格赛，所以国外的选手、运动队积极性非常高。 首场测试赛相约北京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将于10月8号到10号正式举行，比赛共设12个小项，将有来自中国队、韩国队和荷兰队的运动员参加比赛，这也是冰丝带第一次投入正式的国际赛事。冬奥首创的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系统将致力于为运动员们提供更好的赛事体验。国家速滑馆运行团队主任吴晓楠说， 大家所关注的冬奥会历史上的首块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系统，本次已经是它第三次正式制冰了，这一次更加的顺畅快捷，仅用了10天时间就完成了制冰工作。那么本次是要按照奥运会的比赛标准和相关的时序，参赛队虽然只有三个，但是早上的训练、下午的训练和下午时间段的比赛单元都是按照奥运会的时序然后来推进，来模拟演练。我相信这一次速滑馆的冰面上也将正式产生一批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场馆记录。 延庆赛区将于10月5号到11月22号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举办雪车和钢架雪车国际训练周、计时赛、雪橇国际训练周和世界杯，总计5项测试活动。北京冬奥组委延庆运行中心常务副主任张素芝表示， 测试活动赛事标准高，境外运动员多，时间跨度长，10月5号参加延庆赛区雪车雪橇测试活动的运动员将陆续抵达。那么我们延庆场馆群的全体工作人员已经全面的进入战时状态，全力以赴的将做好这次筹办工作啊，还有我们的整个测试活动的举办工作。 张家口赛区将在11月到12月举办4项测试赛。北京冬奥组委张家口运行中心常务副主任李丽说道， 按照北京冬奥组委的统一安排，张家口赛区云顶场馆群和古杨树场馆群以及几个非竞赛的场馆团队都已集中办公。 疫情防控工作是筹办测试赛的重中之重，各赛区组委会和场馆团队按一场一测、一馆一测要求，不断细化功能分区、防疫分区、人员流线等，强化闭环管理安排。北京冬奥组委疫情防控办公室副主任黄春介绍道， 外防输入呢，也是我国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尤其是这次国际测试赛也面临的最大的一个挑战。对我们所有的境外来华人员，在远端还必须要进行健康监测，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要实施闭环管理，所有的境外的人员入境后，从口岸开始他要就实施严格的检验检疫的政策，入境之后在华期间直至他离境，他都要严格的执行全流程的点对点的全封闭的闭环管理政策。第三是呢，严格坚持常态化防控，所有的参赛者他都必须严格的要执行科学全程规范的佩戴口罩，严格执行勤洗手、通风等等一系列措施。 那最近的一项比赛呢，就是8号到10号的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地点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这次比赛一共有12个小项，将有来自中国、韩国、荷兰的运动员来参加比赛。我们介绍过很多次了哈，北京冬奥会使用的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系统已经是第三次正式制冰，中外制冰师这次配合非常默契，用10天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比赛场地制冰的工作。目前冰面同时在开展投影系统、体育展示、特种灯光等等创新的一些工作。那作为北京冬奥会之前的最后一次全面的实战检验，这些测试赛也是会受到社会的关注。 按照计划将会对重点赛事进行全国的电视转播，并向国外提供部分的电视信号，所以说大家啊可以关注。从今天开始啊，正式的比赛呢是八号开始，陆陆续续的相约北京系列的冬季体育赛事就要和大家见面了。那体育广播呢也会时刻的提醒大家伙来关注即将要到来的这些精彩的赛事。 拥抱最美的感觉，激情像越纯洁的冰雪，任爱随时覆盖每一切，冬奥的世界梦里有边界，让我们用心把精彩书写。 冬奥会的消息介绍完了，我们来说说国足。昨天我上节目的时候就和大家说了哈，今天咱得说说国足了，这马上就要比赛了。10月8号凌晨1点钟啊，其实就是10月7号晚上就要进行国足和越南队的这场世界杯预选赛。那昨天亚足联也是发表文章前瞻了这个月将要进行的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 B 组的各场比赛，其中提到中国队的时候呢是这么说的，随着澳大利亚轻松地战胜中国队，中国队的开局是最糟糕的，虽然在第二战对阵日本的时候呢表现更好一些，但可以说中国队接下来的两场比赛是生死攸关啊。就像这个文章说的那样哈，大家都知道10月8号凌晨1点我们将会对阵越南，然后10月13号凌晨1点迎战沙特，这是10月份的这两场比赛。那昨天凌晨呢，西甲联赛第八轮西班牙人2-1击败皇马之后，吴磊啊就离开球队赶往机场啊，因为他的时间要进入到国家队时间了。因为昨天是2-1西班牙人取得了胜利啊，也是带着一份赛后的欣喜啊，非常开心的赶到现场啊。吴磊在自己的微博上说，在机场遇到等我的球迷，聊天的时候才知道是在法国读书的孩子哈，今天特意飞到巴萨来看球的，很久没有在主场看到五星红旗了，真的很感动，谢谢到场的所有人，胜利献给所有的球迷。接下来呢就进入到国家队时间了。那吴磊从巴萨出发是乘坐西班牙当地时间晚上9点钟左右的飞机哈，奔赴到阿联酋，差不多飞了7个小时左右吧，也就在阿联酋当地时间的4号昨天早晨6点北京时间昨天上午10点左右就到达了迪拜，已经和中国国家队会合了。那在昨天稍微晚一点时候呢，吴磊也是接受了央视的采访哈，说到了昨天北京时间凌晨的这一场2-1战胜皇马的比赛。那在比赛结束之后，大家也发现了他和本泽马交换了球衣哈，所以很多球迷都非常好奇，哎，你们俩怎么能互相交换球衣呢？ 基本上每场比赛结束之后都会换球衣吧，有的时候是这个在更衣室里吧。昨天是因为比赛前我就跟他说比赛一结束然后就换。昨天确实比较兴奋，虽然说是这个赛季第二场胜利吧，但是相比第一场比赛这个含金量确实不一样，所以更衣室所有人都非常兴奋，队友教练包括球迷啊，因为昨天确实也是球迷最多的一场，因为这个慢慢随着疫情的这个好转，其实看台也是在逐渐开放，所以昨天整个球迷也是给我们很多的这个鼓励吧，帮助。上去之后其实已经确实2-0领先了嘛，所以首先是做好防守，然后利用我的特点，有时间或者有机会的还是利用自己这个前插的特点能够去寻找些机会，但是因为2-0之后肯定对手是全力进攻嘛，所以更多在比赛当中还是防守做得多一点。 当然很多球迷也会关注到哈，这7个小时左右的飞行对他的体力有没有影响，他现在的比赛状态怎么样哈。吴磊说没问题， 状态还行吧，就是我像我之前说的，其实每次回到国家队换了一个环境之后，可能自己精神上包括心态上会有一个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比较好的一个事情，突然换一个环境可能反而会有利于这个自己的状态。确实我也知道1个多月其实球队非常艰难嘛，因为这个一直在这个酒店里，平时也不能出门，所以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封闭的状况下，对球员的心理确实是会有这个不少的影响。我相对来说的话，我可能在心态上会更加好一点，技战术包括自己体能其实一直这个跟着球队有比赛联赛包括训练节奏都是挺好的，所以这方面不存在问题吧。现在所有人的目标就是这场比赛要去取得胜利吧，这是所有人的目标，也是现在都非常有信心把这场比赛拿下。之前也是分析了一下对手，主要是针对对手的这种不同的这种阵型和打法，然后我们怎么去做，怎么去应对，这样每个人应该都非常了解对手的打法，然后也知道我们自己该怎么做。 刚刚回来哈，所以呢晚上的训练就没有参加，但是当地时间的五号和六号呢还有两堂训练课，到时候国家队将会展开合练啊，为中越之战做最后的技战术的准备。那吴磊的归队也意味着啊，我们所有的人员都已经到齐了，所以球队也是更加有底气了。刚才有朋友问说三个石头进球了吗？三个石头在和皇马这场比赛是下半场替补登场的，当时他刚才也说了啊，球队已经是2-0领先了，也是靠着自己的特点哈，为球队的防守做了一些贡献啊。早些时候我连线了赵宇，腾讯的赵宇也说了，咱们得相信吴磊哈，吴磊是非常有这个能力的哈。 随着吴磊的抵达，我觉得中国队现在人员是足够的齐整了，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在西甲的比赛当中，包括最近一场踢皇马，吴磊的状态保持的都很好。他也是在当地时间这个一大早6点多就抵达了，可以说是片刻都没有耽误吧。我觉得其实像吴磊这样的球员，他也在踢西甲，也在比赛状态当中，不用担心他的这个能力跟这个比赛的感觉，所有这些都不用担心。有人说这个疲劳，首先来说，我觉得这个疲劳啊，其实每一个球员都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吴磊在这种西甲的备战节奏当中是不存在这个疲劳的情况的，因为他一直是保持着这种高强度的训练比赛，就是完完全全在一个很好的这种比赛感觉当中，所以我对他回来也充满了期待。有人说这种旅程其实从欧洲到阿联酋大概也就是7-8个小时吧，这个飞行的距离，这对于一个球员来说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而且时差也并不是特别严重，所以说我们可以借鉴一下，比如说日本的那些海外国脚，他们都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吴磊解决这些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克服这些困难也都是很正常的。吴磊本人也都说过，不止一次说过，就是这样的这个所谓的时差呀、距离呀，包括所谓的这些疲劳，对于自己来说都没有什么太大影响，我觉得这就对了。你总是整天抱怨，或者说总是担心这个时差呀怎么着，让自己特别累，那你一定踢不好球。你要做一个国际化的球员，要做一个高水平的球员，要作为中国足球的希望，那么你就能够很好的克服这些东西。 那吴磊走了之后呢，西班牙人官方啊也是在微博上表示说，结束比赛之后，吴磊已经到中国国家队报到了，他将会代表国家队啊参加和越南以及沙特阿拉伯的世界杯亚洲区域选赛。那也看得出来哈，俱乐部对吴磊也是比较认可并且支持的。那在这段时间西班牙甲级联赛的比赛哈，也是让吴磊保持了很多的状态哈。赵磊说非常好，吴磊来了就能用， 不用考察，考察什么？吴磊的能力说明了一切。吴磊过去也很了解李铁的战术，来了就可以踢主力。我相信跟越南队比赛，吴磊100%会出现在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帮助中国队尽可能的利用自己的特点争取进球吧。然后我觉得其实中国队的其他队员、中场啊，这个其他位置的球员也应该给他更多的支持，然后给他多传一些身后球，让吴磊充分发挥自己的这个插上的特点，发挥自己速度快的特点嘛，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那说到和越南队的这场比赛哈，赵宇认为说赢应该没有问题，他的想法哈跟刚才在录音当中吴磊说的是一样的。 中国队这几天也是在加紧备战，备战跟越南队的比赛，这场比赛压力确实很大，有压力你也得克服，有困难。我知道现在我们在海外待了很长时间，离开自己的家人朋友等等吧，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球员们可能会出现这种精神上的疲劳，会出现这种比如说训练比赛当中容易思想或者说是精力不集中，那怎么办呢？现在情况就是这样，那你只能是自己去想办法别让这些东西造成太大的影响。你说一点都没有影响呢，我是不信的。所以有影响呢只能是自己去克服。我们在比赛当中应该更加重视对手，战术上重视对手，然后比赛当中也要更加的自信。在这场比赛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防着越南队的反击吧，然后如果让他的这个反击打出来，那对于中国队来说其实威胁还是挺大的。所以我们就是尽可能的在攻上去的时候能够及时收回来，尤其是中场的这种防守吧，这个真的是挺关键的。我们现在有压力呢，也别把这个压力呀形成太大的思想包袱。你如果总想着我输了怎么办，输了怎么办， 啊，输了谁会骂我，输了我会承受怎样的这种压力，会承受怎样的这种外界给予自己的这些非足球场上的东西。那你总想这个，那你可能这个比赛就真的赢不了了，对吧？这场比赛你说踢平能不能接受？从我的角度来讲，双方的实力对比，如果说踢平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也是一个不是说特别离奇的结果，但是我们更希望他赢球，对吧？希望能够战胜越南队，这个是大家所期望和期待的。 队伍当中有一点伤病哈，但不是特别严重。先前在对阵叙利亚的热身赛当中受伤的朱晨杰啊，最近呢应该也是备受大家的关注。包括像高准翼啊、李磊啊这些球员哈，基本上还是在比赛的时候是没问题的。 现在中国队有一些这个伤员，比如说高准翼啊、李磊啊，包括朱晨杰，或多或少有这种伤病情况，而且都是后防线上。哎，我们后防线上除了这三个人之外，其他人员还是够，只是说如果说都踢不了比赛，那可能留给你的这种替换的空间会相对较少，所以也希望这些人能够尽快的恢复吧。我觉得不出现在主力阵容当中，也最起码作为一个这种替补的备选。其实中国队现在有30多名球员在那边跟着训练，人员是足够充裕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要太为这些伤病号而担心，让他们好好的去训练，好好的去准备，然后等身体完全康复之后再去踢比赛。如果说你这个有一点伤，那么出现在比赛当中又没有正常的这种发挥，其实反倒对于比赛是不利的。所以大家都稍安勿躁，用一个最好的状态去迎接这一场比赛。至于结果，现在其实真的很难讲，很难预测。我们知道现在越南队的状态也很好，之前的这个热身赛包括他几名这个主力前锋，都要重点的去研究吧。希望中国队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比前两场比赛发挥的更好一些，因为前两场比赛我觉得始终没有找到这个12强赛的感觉，一个是思想上没有找到感觉，另外一个呢在这种比赛方面可能还没有从过去的这种慢节奏当中完全跳出来。所以跟越南队比赛，你第一要知道什么是12强赛，第二要节奏打起来，如果说能够做到这两点，我对国足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信心的。 刚才有朋友说什么踢平，踢平不能接受吧？憋屈了这么长时间，踢平也应该可以接受。4204说，踢平了，球迷是不是不能接受？我觉得以现在这个状况哈，踢平了，就像刚才赵宇说的，倒也不是什么特别，意外的事情。当然最好是赢哈。南极也说，哎呀，有的时候这踢成什么样的结果咱都得接受哈。7789也说，哎，踢个越南有什么忧心忡忡的，没问题，连他们都踢不赢咱还玩个啥。欢迎大家来互动哈。那说到这个国足的情况哈，一会儿我们还会给大家说说里皮的观点哈，毕竟带国家队带了这么多年。一会儿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的雄鸡畅想，今天是由小丽陪伴大家。您可以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来说说您的一件明知山有虎，偏上虎山行的一件事儿。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大家在早上继续收听雄鸡畅想，陪伴您的是小丽。我们来进行互动的话题是说一件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事儿。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个由头哈，就不在这重复了。给您介绍了咱们赛前的国足的准备啊，很快10月8号凌晨的1点，咱们将在世界杯预选赛迎战越南队哈，还有接着还要往下踢呢。刚才有朋友说踢越南队的时候，吴磊以他的速度进他们几个球应该是没问题的。三先生也说期待8号凌晨国足能让广大球迷眼前一亮吧。4204说稍安勿躁哈，咱就8号凌晨等这场比赛吧。11过后啊，第一场让大家非常揪心的这场体育比赛哈，又是半夜1点，辛苦大家伙了哈。赛翁 boy 说了，踢越南队咱就这样的兴师动众，这怕这怕那的，你还想着踢平，那怎么行啊？就想想米卢那个时代，那咱啊，对，米卢那时代咱还比较牛啊。也有朋友说加油吧，关键是赢球，赢球是前提，做好防守这是非常好的关键哈。这做好了防守咱就能进球。北京老哥哥也说吴磊都回来了，别拔高了，就这样吧哈，该怎么踢就怎么踢。好，那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互动啊。刚才说到了国家队的情况，近期呢，前国足的主帅里皮在接受意大利国家报为首的媒体的采访的时候，他说了，我呢是从2012年就开始主导了中国足球的青训建设工作，但是这项工作没有能够取得显著的成功，是因为中国国家队缺乏竞争力，没有能够成为孩子们的榜样。他在专访当中也确认了自己彻底退休，肯定不会再出山执教任何球队了。他说欧洲杯之前意大利国家队找我出任技术总监，我就没答应，现在对于技术总监这个位置我也没什么兴趣了。不过接下来还是要看看哈，我还是很关注国际足坛的。那对于中国足球，他表示说，如今的青训体系呢，确实是在我的倡导之下建立的。我在2012年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是没有青训部门的。那在我的倡导之下，中国就开始建立12岁到19岁各年龄段的梯队，那也是希望能够让中国足球彻底的从电视上走出来，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不过在他看来呢，接近10年的青训培养工程还是没有能够获得成功，主要是因为国家队的成绩不好，不能够给梯队树立榜样的作用。那中国国家队缺乏竞争力，那这些青训呢，包括这些孩子就不能够激励中国足球取得成功。现在中国的球迷和孩子还是在追捧欧洲联赛，为他们支持的英超啊、意甲呀、西甲的球队胜利而欢呼，希望呢以此能够激励自己成为职业球员。所以他也是觉得这件事非常的惋惜，需要时间哈，需要我们的国家队。最近这段时间，国家队需要努力，给我们的球迷、给我们的小球迷，包括小观众带来更多的希望。国家队的比赛完了之后呢，别忘了还有中超。昨天中超联赛呢也已经提醒大家伙了哈，虽然中超现在是休赛期，官方还是制作了视频提醒您回顾一下本赛季中超赛场的温情时刻。他们的这个文章是这么写的，用1分钟的时间带您回顾本赛季中超赛场的温情瞬间提醒大家伙，一共有14轮嘛，14个瞬间，其中包括第一轮他们选择的是阿奇姆彭亲吻队长袖标，第二轮呢是一位大连的远征球迷去场外助威的这样的一个画面，第三轮是球迷缅怀詹恩华，第四轮是选择咱们北京国安球迷3种语言表达祝福的镜头，第五轮呢是球迷制作了奥斯卡白场的 T4， 第六呢是河北队祝福潘喜明早日康复，第七轮选择的是球队和球迷为河南人民加油的画面，第八轮是球员身穿着河南平安的 T 恤，第九轮是重庆球迷远征欢庆胜利的场景哈，第十轮是亚太球迷在大雨当中庆祝进球，第十一轮是河北队向球迷致谢，第十二轮选择的是黄西洋跪地祈祷的镜头，第十三轮选择的是深圳外援家人看台观战，第十四轮是河南嵩山龙门和远征军的合影。我们 先看完国家队的比赛之后哈，再回来说咱们自己的中超联赛。中甲联赛倒是一直没停哈，中甲联赛昨天第26轮，北京北体大对阵的是贵州队，北理工也是有比赛，1-1平了陕西长安，两场比赛呢都是平局。咱们先说这一场吧，北体大1-1平贵州，我们的记者李维给您带来报道。 在上轮中甲联赛5-0获得大胜之后，北京北体大士气正盛，昨晚他们在落后一球的情况下1-1战平了贵州，拿到了保级路上重要的一分。本场比赛距离北体大上场比赛仅仅过去了2天的时间，所以球队不得不进行人员的轮换，老将严向闯坐在了替补席上。开场第25分钟，北体大后场传球失误，伊利哈姆江的进球让贵州队1-0领先。下半场一开始，北体大就迎来了进球，魏超伦后排高速插上头球冲顶破门，也把比分扳成了1-1。第74分钟，贵州队的队长林宗昌被红牌罚下，也给了北体大机会，但比分最终没有再被改写。这样一场艰难的比赛，在人员大面积轮换的情况下还可以获得一个积分，北体大的主教练张旭表示满意。 间隔2天的比赛啊，球队经过身体恢复和轮换，艰难的取得了一场平局，感谢球员的努力拼搏吧。 在中甲第3阶段，北体大收获了9个积分，目前积20分排名第15位。张旭说达到了球队的预期。 球队对这个阶段比赛是满意的，对这个结果是满意的。那下一阶段我们首先要准备足协杯，然后备战下一段比赛，中间可能会休息几天。 下周三10月13号，北体大将在足协杯的比赛中对阵天津金门虎队。 那北理工1-1平了陕西长安竞技。前25轮的时候呢，北理工是2胜2平21负，当时是只积8分哈，位列第18。那么在首回合交锋当中呢，陕西长安竞技曾经是2-0战胜过北理工哈。那在这之前，学生军已经是连续9轮没有能够取得进球了。昨天还不错啊，还进了一个。来听李维的介绍。 面对实力高出自己一大块的陕西长安，北京理工的小伙子们要想获得积分非常的不容易。好在球队拼尽了全力，1-1逼平了对手，以一场平局结束了中甲联赛这一阶段的争夺。两支球队首回合交锋，北理工曾经0-2输给了对手。这场比赛一开始，场面也完全倒向陕西队一边。不过北理工出色的防守让上半场45分钟陕西队的进攻没有收到任何的效果，直到补时阶段外援坦布的抽射才让陕西1-0领先。下半场陕西队继续加强攻势，这也给了北理工反击的机会，王敏捷的远射为球队扳平了比分。这样一个难得的积分也让北理工结束了5连败。赛后主教练于飞相当的兴奋， 感谢我们这帮可爱的小伙子们，在这个这么艰难的情况下，首先这场比赛我们的对手实力非常强，比我们确实高出一块，确实也面临了非常大的这个伤病的问题。队员们这个第一顶住压力，第二按照我们这个准备会的要求，我们今天准备会要求希望大家不要考虑更多的这个结果，希望能大家能够放手一搏豁出去。今儿队员们确实是按照我们要求把这个自己所有的力量用到场上。 值得提的是，王敏捷的这个进球也结束了北理工9轮没有进球的尴尬。 这个进球我觉得也确实非常漂亮，也是这个王敏捷平时自己加练的一种回报，对于王敏捷还有对于球队来说都是一种肯定，希望能够王敏捷能把这个好的运气还有球队能把好的运气带到最后一阶段吧。 中甲联赛第3阶段结束，北理工积9分排名倒数第2，虽然在这个最困难的阶段只获得了2个积分，但于飞说还是给了大家一定的信心。 虽然这个获得积分不多，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队员在场上这种拼搏精神，获得了这个仅有的2个积分，对于我们来说也是这个来之不易，对于我们保级路上也非常珍贵。 这是咱们中甲的情况啊，很多朋友也都在惦记着10月8号凌晨1点咱们和越南队的这场比赛哈，说又有点纠结这8号1点的这个比赛，怕这比赛一开始吧这过程那么踢得不顺哈，还怕他们不行，国足应该有必胜的信心哈，也不能太过于发力了，因为过于发力有的时候太紧嘛，然后自己还这纠结说呸，这些都是我瞎想的哈。大伙也是给这个国足既加油的同时也是心里没底哈。苏远金说，这可不是我们这青训断档10年，现在啊成绩就甭想了，青训体系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哈，而是长期的积累， 哎，咱们是真是得加油了哈。思雨也说，以前咱是怕日韩沙伊哦，现在连个越南队咱都怕了，这哪行，太没出息了。小玉说，破釜沉舟，踢越南队必须赢，狭路相逢勇者胜。这是咱们国家队的情况啊，也欢迎大家继续聊天。你刚才说到咱们的青训不行是吧，说说孩子们的比赛吧。昨天2021年的北京晚报百队杯足球赛八人的比赛呢进入到了第三天，昨天下着雨，孩子们还是坚持着哈。而且在这一次的参赛队员当中呢，可以看到很多外国的小朋友。哎，这个比赛我们的记者李维去采访了。 两边有人的话，你也别传我，你就传前面的边锋。 你应该上一个球就传我，我都四里。 哎呦，太难了。 前往场地的路上，哈哈虎队的小球员们还在分析着对手的情况。虽然只是10岁年龄段的比赛，但小朋友们仍旧非常的认真。如果不说，你也许听不出来。刚才交流的3个小朋友，有2个都是外国人。由于一直在中国生活学习，所以只听声音，完全就是2个北京小孩在聊天。孩子们在场上比赛，铁丝网外面的家长更是跟着较劲儿。来自卢旺达的卢文杰在北京工作已经10多年的时间了。他的孩子在场上踢左边锋，卢文杰告诉记者，他们听说百队杯是北京市水平最高的青少年比赛，所以就想让孩子来试试。 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好，为了我们的孩子进步水平，因为他们经常也参加别的比赛在北京，可是我们听说这个联赛每年都有，然后他们说是里面的队比较强，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比那个强的队更比，然后他们可以进步。 来自几内亚的希拉也说，自己的孩子和这么多中国的小朋友一起踢球，是个很好的提高和交朋友的机会。 我感觉非常好，然后这对孩子们来说是一个锻炼自己的一种机会，交朋友的一种机会嘛。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好。 而对于在雨中比赛，希拉说并不会担心孩子的身体会受影响，反而会提升他们的意志。 这个应该我不会担心的，我们本来就是从小就是雨中长大的吧，在雨中踢足球才会孩子会坚强一点。 尽管哈哈虎队的小球员拼尽了全力，但还是输给了实力强劲的对手。不过在希拉看来，这样的比赛输赢并不是第一位的， 提高自己的这个足球水平，足球的这个潜能的机会嘛。然后不管输和赢，这个都不重要，主要是去锻炼自己。在输的情况下的话呢，反而会对你的这个足球会得到一些提高。 随着近10年中国青少年足球的发展，青训水平的提高，也让这些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有了深刻的印象。卢文杰甚至说，也许再过15-20年，中国足球会在世界杯上有所作为了。 前几天我跟我的朋友说，中国要可能过15-20年以后要冠军世界杯，因为现在中国的小孩都现在开始喜欢足球，所以这个方法非常好，先开始小孩喜欢，然后长大以后就是可以好了，你们中国会有很好能踢的。 外国朋友都相信哈，咱们10年15年之后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爆发哈，所以咱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啊。我感觉哈，还是孩子们说的中文比较溜，爸爸不如孩子说的好啊，非常有意思。好，那么我们啊，接着给大家介绍其他方面的足球消息。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英超沃特福德官方宣布，意大利的老帅拉涅利成为球队的新主帅，双方签了2年。拉涅利这位老帅都70了，本月就年满70了。最近2个赛季都是执教桑普多利亚，上赛季他带着桑普获得了意甲第9名，现在又回到了英超执教。那么在英超，拉涅利也是带过很多队哈，像15-16赛季呢，就曾经率领莱斯特城神奇的获得了英超的冠军。沃特福德是上赛季英冠的亚军，这个赛季前7轮2胜1平4负，排在英超的第14，俱乐部决定换教练，把原来的主教练穆尼奥斯给炒了。所以穆尼奥斯我们昨天说到了哈，也是本赛季英超第1位下课的主教练。西甲这边也是啊， 星期一的时候，西甲赫塔菲俱乐部宣布解雇主教练米歇尔。皇马的名宿米歇尔是今年夏天接手的赫塔菲，球队成绩不好，八轮比赛是一平七负，没赢过，就拿了一分，所以现在在西甲排名垫底。那据报道说呢，赫塔菲准备让弗洛雷斯回归，第三次执教赫塔菲队。弗洛雷斯大家有没有印象？曾经执教过上海申花队，他上一支执教的球队是沃特福德，不过在2018年12月被解雇了，一直是福田在家。为了执教赫塔菲，他还拒绝了来自于莱万特俱乐部的邀请。莱万特也是刚刚把自己的主帅给解雇了。对比了一下哈，说是他们给弗洛雷斯开出的待遇呢，要比赫塔菲好一点。据西班牙媒体《世界体育报》的消息说，卡瓦尼会在1月份选择加盟到皇马。皇马今年夏天没有能够买到姆巴佩，球队呢靠着本泽马苦苦支撑，替补中锋约维奇也是基本上上不了场吧。安切洛蒂一直呢希望能够找到一位战力不错的中锋，所以看上了卡瓦尼。在 C 罗加盟曼联之后，卡瓦尼出场的时间也是减少了很多，而且曼联锋线上人才济济，等到拉什福德在复出之后，这锋线上的位置就更难得了。所以卡瓦尼希望哈，要不就你们反正也不让我出场嘛，我就离开好不好，看看一月份能不能够去皇马哈。这是皇马没有得到姆巴佩，为什么？肯定是有原因的。姆巴佩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再次说了，说我早在7月份的时候就曾经向大巴黎表达了我要走的愿望，我希望俱乐部在卖我之后能够得到一笔可观的补偿，以便俱乐部也能够签下一位高水准的替代我的人。对于巴黎方面说的皇马8月底才求购姆巴佩这样的说法，姆巴佩说了，我不这样认为，他说我认为这是一个谎言。再有西甲，比利亚雷尔官方宣布29岁的科特迪瓦的右后卫奥里埃是以自由身份啊免签加盟到了球队，是一年的时间，合同包括自动续约2年的选项。奥里埃今年夏天结束了和热刺的合同，恢复到自由身，已经去科特迪瓦国家队报到了。那么在国家队国际比赛日结束之后，正式成为了比利亚雷尔的一员。刚才啊，我们说到了孩子们在踢百队杯，我们来看看鲁尼的儿子踢的是什么杯。近来在曼联 U12 对阵穆利普 U12 的比赛中，鲁尼的儿子凯在比赛当中上演了大四喜，进了4个球。虽然是球队输了哈，4-5输的，但是凯的风头是盖过了所有的球员。凯在去年12月份正式和曼联青训签约，他在位置上当然必须要继承父亲的位置。他呢是踢的是前锋啊，他的位置感觉非常好，射门的效率也挺高，说是之前曼联 U11 对阵斯托克城 U11 的比赛中还踢进了3个球，完成了帽子戏法，帮助球队6-3战胜了对手。每日邮报说，凯已经成为了曼联年轻球员当中重点的培养对象，所以他也希望未来能够像父亲一样成为老特拉福德的传奇。足球方面的消息没有太多，因为五大联赛已经在北京时间的昨天基本上都踢完了。来看国内的赛事，打得一塌糊涂啊，打的是焦头烂额。乒超联赛，世界上最这个竞争激烈的比赛，昨天男团山东鲁能队对阵汕头明润俱乐部，这场比赛当中看到很多咱们的名将马龙、延安搭档，3-0战胜林高远和徐海东。王楚钦3-1还战胜了小胖樊振东，马龙3-1战胜了林高远。像上海地产集团俱乐部是3-0战胜了四川长虹。这场比赛呢，许昕没有出现在对阵名单当中。上海队呢有一些其他的球员哈，像赵岩和徐晨浩3-0战胜了严生和朱林峰，赵子豪3-0战胜了郑培峰，徐晨浩3-2战胜了严生。山东卫桥队3-0战胜了深圳。这场比赛周宇和周启豪在首场比赛就3-0力克了深圳的王博和袁立岑，接下来两场单打都是梁靖昆和周启豪获得的胜利。还有乐玄体育3-1击败了江苏队，也是拿到了比赛的首场胜利。而在女团的比赛当中呢，陈梦啊、王曼玉、陈幸彤所在的山东鲁能女队3-0成功的击败了成都，取得了开门红。 篮球方面也有一些动态，好像有的这个媒体报道说呢，前广州男篮的外援哈斯和北控男篮接近签约，说哈斯已经到达北京了，上赛季呢是在广州男篮效力，出场过54场，场均的分数是10.5分、6.9个篮板。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位外援哈，看最终能不能够落户到咱们北控。江苏肯尼亚昨天已经宣布了，说今明两天吧，在杭州和浙江广厦将会有2场热身，计划10月9号就去诸暨赛区了。那此前根据 CBA 官方公告，新赛季的联赛是10月16号开始，如果一切顺利的话，第一阶段呢就选在了浙江的诸暨。还有昨天网球方面， ATP 官方公布了最新一期通往都灵的年终总决赛的排行榜，排名前三的德约科维奇、梅德韦杰夫和西西帕斯已经确保了参赛的席位，而鲁德和辛纳分别赢得圣迭戈公开赛和索菲亚公开赛冠军之后，排名也有所提升。由于纳达尔已经提前结束了本赛季，所以第九名附近的区域的竞争就比较引人关注，恰好也是这个区域的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目前鲁德是2925分，超越胡尔卡奇升到第八，胡尔卡奇也差不了多少哈，2775分。辛纳是2505分，超越了阿利亚西姆升到了第十。如果辛纳在印第安维尔斯上有好的表现，胡尔卡奇过早退出的话，那么10月25号的维也纳公开赛可能会决定这两个人谁最终去打年终总决赛。男双方面，梅克蒂奇和帕维奇以及拉姆索尔兹伯里、格拉诺勒斯、泽巴略斯以及赫伯特和马胡都已经确定了年终总决赛的席位。特别提一下啊，在这一周的 ATP 排名系统当中，16岁的中国小将商俊成已经成功的拥有了自己的世界排名。商俊成在上上周参加了成年赛的比赛，这是头一回哈，他就获得冠军了。由于 ITF 的积分在 ATP 系统的排名当中是隔一周才显示，所以在这一周商俊成获得10个积分显示出来了。这位16岁的网球少年凭借着首战赛事就夺冠的表现，已经可以排在世界第1041位了。恭喜这位16岁的少年啊！虽然本赛季 ATP 巡回赛已经接近尾声，但是商俊成依然还有7-8站的赛事要去参加，所以也是希望这位16岁的小将哈能够表现出色。而在女子方面呢，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当中，刚刚在 WTA 5000芝加哥秋季网球赛上折桂的穆古拉扎已经上升3位，最终排在第6。巴蒂、萨巴伦卡、普利斯科娃依然是排在前3。大阪直美呢，现在是来到第5哈，名次哦跌到5位，跌过了5位之后，名次已经出了前10，已经排在第12了。看看年终总决赛能不能够打得上哈。看看中国军团方面，张帅现在是排在第48，也算是前50的中国选手了。王强是第86，郑赛赛是第89，王新宇上升2位，创造了个人历史新高117位的排位。其实今天呢，美职篮的季前赛也在进行当中哈。今天可以推荐给您上午10点的勇士季前赛首场客战开拓者的比赛。那这场比赛为什么推荐给您？是因为库里和利拉德将会碰面啊。那目前勇士的阵容呢，有14位拥有正式合同，随着季前赛开始，他们很快就会确定第15人是谁了。目前有5个球员将会争夺一个席位，分别是埃弗里、布拉德利、兰斯顿、加洛维以及加里佩顿二世，包括乔丹、贝尔和迈克尔、莫尔德，他们都是有希望能够争得到勇士的最后一个合同。啊，库里对利拉德，小学生库里要开学了。上赛季他的场均是32分、5.5个篮板、5.8次助攻，场均命中5.3个3分球，职业生涯第二次联盟得分王。虽然没有能够进入到季后赛，但是球队差点哈，但是个人的表现还是可以的。此前在训练营的时候，他依然是保持着非常不错的状态，也有记者拍到说他可以连续命中15个3分球。季前赛应该不会有太多出场时间啊，就是出来溜溜哈。利拉德呢，上赛季场均28.8分、4.2个篮板、7.5次助攻，休赛期陷入到转会传闻之后，那么他最终还是哈用留队粉碎了各种传言。也可以看看哈，在季前赛两个人的表演。 这是截止到目前为止小丽给您盘点的最新的一些体育消息。蓝色汉青说，现在的雄鸡越来越无聊了，那您是指这些消息您都不感兴趣，还是小丽给您主持的这些没有意思啊？但是威克先生说假期很赞，也是很意外啊，看到了很多非常好看的比赛啊。也有很多朋友说这样的天气呢和什么最配呢，那就是和睡觉最配了。俏说来一个香喷喷的咖啡，然后准备收拾房间追追剧，然后打个伞出去看个毛毛雨等等哈，都是非常好的假期的安排。永春堂说了，说说国安嘛，国安主要现在也没有什么特别能给大家介绍的哈，还在默默的训练当中，等着咱们的国家队的队员回来哈，咱们的中超恢复哈。还有哈，刚才听了我们的这个百对杯的采访，还说哎，听出来了，老外的情商还挺高的，啊，也是啊，给孩子踢球的机会吧。老孔也说，因为咱们的这个青训确实做得不好啊，看看日本高中联赛，咱就明白了，差距确实是挺远的。孙元军说，国足现在的排名还是比较客观和准确的哈。所以下场比赛咱们争取哈能够战胜越南队，先把这个对手拿下，咱再往后说哈。宝姐姐也来参加今天的互动了，这样的天气气温明显的下降哈，适合吃火锅，把家里的棉被找出来，把夏天的衣服收起来，秋天的衣服也应该准备出来哈，在家里蹲着挺好的。还有朋友在问哈，说我们的记者王毅最近的时间出来的比较少，那在这也是提醒大家一下，我们将会在上午的10点来为大家转播中国人民大学第7届校友南北足球友谊赛，活动地点是在中国人民大学，也是做一个尝试吧，看看这一类的比赛能不能够吸引大家的注意，可能有您的好朋友或者是有您的家人参与哈，欢迎大家在10点收听。好，今天节目到这儿，欢迎继续收听体育广播的节目。 携程邀您来唐山国际旅游岛，家门口的小马代，东北亚优质海岛游甄选地，动漫欢乐谷，游艇轰趴音乐一应俱全，北京向东就是唐山国际旅游岛，携程订票说走就走。 大家好，我是罗胖罗振宇。 我是樊登。 我是凯叔讲故事 APP 里的凯叔。 探索声音中更博大的世界，发现声音里更广阔的领域。 10月13号，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即北京广播节，发现声音的更多可能。 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即北京广播节， 探未知，创未来。 探未知，创未来。 探未知，创未来。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入秋以后，天气渐变，易秋燥。同仁堂秋梨润肺膏，润肺止咳，生津利咽。秋梨润肺膏，同仁堂国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今天白天天气阴沉，傍晚开始将迎来新一轮的降雨天气，降雨自南向北逐步扩展到全市范围。今天夜间将会出现小到中雨，预计本轮降雨持续到明天白天，户外凉意明显，大家需要合理调整着装，谨防感冒。雨天道路湿滑，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频繁的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不佳，请不要前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傍晚南部有小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90%。频繁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近期不适合外出登山。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